在进入这个雪碧虚劳篇之前，我想上个礼拜啊，好像上课有点急，所以我有一点漏讲一些事情，所以我大概要先跟同学啊，把上礼拜漏讲的东西补一下。首先就是底当汤的这个方子啊，它的名称“底当”这两个字，其实在历代的这个中医研究者来讲，都是有一些争论的。就是这个汤的名字叫底当汤，那底当是什么东西呢？就像这东西都是先有一些人讲出一些他的看法，然后又有一些人把它推翻。可是我自己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解释还没有觉得很满意，就是说最先开始可能是有一群人说，哎呀，抵当的意思就是你把那个当也加一个提手旁嘛，就叫抵挡嘛，这个淤血太厉害了，我们要抵挡它，所以就抵挡汤这样子，就是直接这样解释。那当然这个解释可能会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然后后代就有人开始说，根据考据呢，我们古时候的发音跟我们今天的发音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种类似处，然后呢说是从前那个时代，比如说南北朝那个时候啊，水蛭这个药是被称之为蛭长的，所以那个唐后有些研究者就认为说，那个时代底跟蛭的这个发音是非常近似的，所以说蛭长汤就是底当汤，底当汤就是水蛭汤的意思啊、哦。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思考，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因为张仲景很喜欢把一些方的名字写成什么桂枝汤、柴胡汤，然后黄芪什么汤，对不对？就是都是拿一个最重要的药当做方名，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有人思考说，这个底当汤，那个底当其实是蛭长的发音变出来的，所以就认为是叫做水蛭汤。但目前为止学术界是比较安定于这样的解释，可是当我看到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觉得，如果我们都不解释的话又如何？怎么说呢？因为我的本科系是日文嘛，所以看到当这个字就会觉得说，日文写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日文当这个字阿塔鲁，就是猜东西猜中，或者摸东西摸到，或者遭天谴被雷劈，那叫做阿塔鲁。那底当底当就好像你伸出手就摸得到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还残留这个语感说这个人当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个汤就是说当淤血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汤可以抓得到这个淤血啊，就像十几年前的那个柯达软片的广告词叫做他抓得住我，是不是？所以如果就完全很白很白的照字面去理解这个底当的意思，有没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子过关呢？当然这是我非常个人的一种思考，就是从古汉语的字义来思考啊，会觉得说就这样放它过关好像也还可以，不过这是没有办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的啊。学术界他们可能比较是以考据来讲的话，认为是水蛭汤的意思这样子。然后呢，在讲到底当汤它在治疗的时候啊，有一个跟桃核承气汤不一样的点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张仲景在讲桃核承气汤或者是讲底当汤的时候，他的先决条件都是这个太阳经的感冒传到小腹这边，然后造成淤血，对不对？可是呢，张仲景在提到桃核承气汤的使用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先解外，就是你先用感冒药把这个外面的表邪风邪扫干净，然后再用桃核承气汤把这个淤血清掉。可是为什么张仲景在写底当汤的时候就没有叫人要先解外了呢？而我们今天发的医案里头啊，其实都有讲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张仲景这样子的写作是有它的精密性存在的。因为呢，我们在用底当汤治这个感冒造成的淤血的时候，往往在临床上发现的情形是，这个人的淤血被打出来之后，这个人才发一身汗然后感冒好了。也就是当底当汤的淤血是结到那么死那么硬的时候，他的感冒的病邪也被夹在这个上面，所以 先解外这三个字啊、哦，在桃核陈气汤还有一些临床意义，但在底当汤的话，你不把那个淤血打掉，你解外也拔不出东西来。所以就是在临床上这两个药的不同的层级跟不同的使用法，这个是上次上课漏讲的。然后还有就是上次呢讲到这个桂枝加桂汤啦，讲到桂甘龙母汤。讲到桂甘龙母汤，我有跟同学讲它主症大概是怎么样啊，什么心慌心悸心乱啦、啊哦、然后看起来有点烦躁的感觉，或者是这个一些汗症啊、哦，用桂甘龙母汤。可是呢我教完了之后在家里头啊看一看一些大陆的人的临床医案，又看到一则，就是有人啊帮人治那个甲状腺的那个肿啊，甲状腺的那个亢进，用桂甘龙母汤医好了。而看到那样一个医案的时候，其实我是感觉到一种后悔跟反省的感觉吧。因为我从前在教炙甘藻汤、麦门冬汤的时候呢，有同学好像在上课都跟我提到甲状腺的事情，我会说基本上那个症状啊都是比较阴虚嘛，可能你用滋阴的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看到人家用桂甘龙母汤在治疗甲状腺的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对哦，其实我们以经方来讲的话，重要的是抓主症，而不是随随便便去认为他的病是怎么样。你说甲状腺的机能有问题的人，他有没有可能常常觉得心跳得很快，心慌心悸啊？有啊。有没有可能觉得烦躁不宁啊？可能啊。那有没有可能手汗脚汗啊？可能啊。那这样不就是桂甘龙母汤症吗？所以甲状腺肿大，你要说它肿大是一个因实，那你用这个桂甘龙母汤，刚好牡蛎跟龙骨又是可以破，就是比较能够破掉积块的药。所以种种加加，你用一个阳药去治疗这个病好像也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当我看到这样的医案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往往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头脑就是这样子，很喜欢求得一个方便法门，然后把一切可能性都打死。可是实际上在临床的时候，大家就是甚至不是那么认真的，就是大家跟《伤寒论》的条文啊做朋友，做了朋友之后呢，有一天你在临床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张仲景的那些小小的声音在面对这个症状的时候会浮上你的脑海。大概是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用一种比较感性的方法去跟这本书做朋友啊，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很用力的在头脑上面想要把一些东西记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临床上还不见得那么活，因为头脑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是很喜欢找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的。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当有时候看到一些经方的使用者啊，他们在临床上面很灵活的去辨认这些主症框架，然后把病人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值得借鉴的。那也不见得说一定是什么病要用什么汤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血痹虚劳篇，这是卷几啊，卷几的中间，卷十三的这个第十八条开始。血痹虚劳篇在这本书里头写到一起啊，我看着看着觉得还蛮有滋味的。因为其实当我们把血痹跟虚劳看成是类似的一些状况的两个面向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部分彼此都会有一些可以互相启发的部分，以及可以看到一些张仲景的用药特色。我觉得我自己教书啊，过去教书的时候，我觉得经方本草课我记得我算是教了两到三次哦。那两到三次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虚劳血痹这种东西是我的拿手好菜，也就是我过去在教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我很会教补药这样的，就有那种感觉。可是呢到这一次再碰这个篇章，我觉得算是我的第四次了。结果到了这个第四次我开始怕了，觉得说很多很多过去以为自己很熟的东西，其实我并不了解他在干什么。 而像上一次的教学必须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把这个课教坏掉了。因为上一次那个金方本草课的时候，我好像只是急着要对同学说这些药你们可以吃哦，然后就急着在那边做跳楼大拍卖。你知道什么叫跳楼大拍卖？就是抓起一件内裤说这件内裤什么什么名牌只要多少钱大家买啊，就家庭主妇就伸手开始抢，对不对？就那种感觉。所以我上一次教的时候就是抓土证这件事我根本就不是那么认真，我就说哎呀，他上面写说小腹凸出来，然后人很虚，走路走不动，有这种感觉举手，然后就很多人举手，然后就觉得啊我也可以吃这个药了，就这样的糊里糊涂就混过去了。但是其实这样子做了之后，一直让我在补药这个地方啊留下了很多未了结的部分。就是补药这个东西你说吃不坏嘛，对不对？尤其张仲景的几个补药，像是什么桂枝龙母啦、小建中汤，甚至是肾气丸，在没有外邪的时候都是吃不坏的药，就是吃了之后身体也会好一些这样子。可是呢，最近这一年的话，我比较会要反省到，就是说你虽然说补药吃了也吃不坏，但是有些人吃来吃去身体也没变多好啊。也就是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让这些补药发挥到它该有的疗效？我觉得好像是说你说肾气丸是不是好药，有啦，有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说它好药。就是说哎呀，某某同学会说哎呀我昨天熬夜啊睡得很少啊，就我有吃肾气丸，那今天就还撑得过来，这药不错。那或者是大方助教会说哎呀其实人弄得很累啊，已经快受不了的时候，有吃桂枝龙母汤还是比较舒服，然后就是这样不错。但是我呢最近这一年就会被人家问这个话，就你那么爱吃补药，肾气丸也吃掉那么多斤了啊，桂枝龙母汤什么小建中汤也吃了那么多，你现在身体到底好到什么境界了？我想想觉得还是跟从前一样烂的。也就是在不抓主症的前提之下吃补药来吃安心哦，你说这个人身体真的会好到哪里去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就像是我可能常常有事没事吃肾气丸，觉得吃了之后可能肾会比较好之类的，可是不会很明显感觉这个药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上个礼拜陈助教他是发肾结石嘛，然后那我们的朋友啊也是肖老师那边的学生就跟他讲说哎，肾结石是肾阴石，你赶快吃寄生肾气丸。就他寄生肾气丸吃下去，然后就觉得哦那个痛开始在退了，然后他觉得说原来肾气丸是有药性的哦。但平常当补药吃，什么药喝起来感觉都懵懵的，所以真的拿它来治病的时候，就是肾气丸症拿肾气丸来医，小建中汤症拿小建中汤医，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补药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如果只是吃安心的，其实就会觉得好像隐隐觉得说哎，我这么不养生的人活到今天，如果没有补药帮我撑的话，我早就死翘翘了。但是到底身体有变多好，你会觉得没多好，这是一个比较让人疑惑的点。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张仲景的补药其实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是后世方里头没有的。就像张仲景为什么黄芪五物汤、桂枝龙母汤、小建中汤到黄芪建中汤都一律是桂枝汤底呢？你看后代的世界的补药谁给你做桂枝汤底啊，对不对？就是补中汤是小柴胡汤底，然后什么四君子汤是理中汤底，对不对？然后四物汤是一些活血药的底，然后加到一起什么变四君加四物变八珍，然后八珍再加味变十全大补，十全大补再改味变人参养荣，对不对？就是这些的方它整个的路数跟张仲景的方是不一样的。我不能说后世方里面的这些用药是不对的，它有后世方有后世方的思考系统跟框架，但是为什么张仲景要在补药里头做出 这几个用药的路数，而这些路数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件事情是比较值得学习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从前看补药片，因为太爱吃它了，所以就觉得啊，原来吃就对了，就反而都没有在做医学上面的探讨。那这次可能就要把这个问题把它重新处理掉。而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讲雪碧。雪碧呢，它的范围是可以很狭窄，也可以很宽阔。就是这个人他的血分有所麻痹，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哎呀我呀就是随便坐着靠着一下下手就容易麻了，这算不算血痹？这算。那如果有人说哎呀今年冬天不知道倒了什么邪霉，我睡觉起来发现半边脸垮掉了，这算不算血痹？这算。然后有人说天哪，今年冬天我们家某某老先生好惨哦，睡觉起来之后左手不能动，左脚也不能动了，这个算不算雪痹？也有可能算。那同学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后面说什么脸歪掉，或者是手不能动脚不能动半身不遂的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现在叫中风吗？对不对？那究竟什么是中风，什么是雪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张仲景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左邻右舍，所以是比较中国的中原地方，或者甚至说是比较我们简称就比较北边的中国人。如果是我们台湾的人啊，一开始的体质其实就很像是张仲景说的这个雪痹的这个高危险群。这张仲景他怎么说呀，就是张仲景他先问，他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血痹这个病人是怎么得到他的呀？结果这个老师就回答说，这个尊荣之人。同学，什么叫尊荣之人？就是这个人吃的还不错，然后呢他不是从事于肉体劳动的工作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修房子的，如果你是一个运动选手，那你不是尊荣之人。那今天的台湾各位同学，你们是从事肉体重劳动的工作吗？好像不太有啊。哪个同学在搬家公司上班的？好像又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尊荣人啊，所以第一个条件全体符合了。那他说一个不从事于肉体劳动的工作者，他就比较没有机会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对不对？那这样这个皮肤当然就每天关在冷气房里面打打电脑就好啊，这种生活人的皮肤会怎么样啊？比较松散。我觉得像我去看那个到去中国大陆比较偏西边的地方观光，就是比如说九寨沟啊那种地方，那你看到那些那个地方高原地区的中国人，他们的皮肤你就觉得他们的皮肤看起来哦比我们台湾人的皮肤要紧，就是感觉是比较密实的皮肤，我们台湾人就看起来松松的。当然我昨天来上课的路上，我也在这个捷运车上面稍微注意一下这些人啊、哦，他的皮肤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觉得怎么捷运上面看到这些出来玩的人皮肤感觉都比我们班的同学要密实，让我觉得说是不是没病不来学中医啊，所以大家身体都比较烂是不是？所以那种皮肤密实的人的皮肤的感觉，如果像是一个比较光滑的玻璃的话，皮肤不密实的皮肤的人的皮肤感觉就像一片毛玻璃一样，因为这个皮肤好像没有什么反光，就是那种觉得这个皮肤感觉是比较雾雾的，然后你摸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这个人皮肤摸起来比较湿润，没有那么干燥，甚至有的时候臭里虚的人你也可以说他容易水肿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袋都泡泡的这样子。 当然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同学是那种有很喜欢做运动，所以蛮有一点肌肉的。昨天下课就有同学跑过来跟我讲说，哎，这个你看我这样子算不算臭里比较密实？我说跟那个我们中国大陆那边臭里密实的人比，你的皮肤如果再涂上一层我们美国苹果上面涂的那种石蜡的话，那就差不多了，就是觉得好像还差了一层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基本上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气候，大家夏天的时候都是要毛孔大开来出汗的，所以这种气候很难养出西北方的人的那种体质。像我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可以说是尊荣人的代表选手，因为我从小到大体育课都是站在树荫底下看别人打球的，就是非常不喜欢做运动，跑步大概跑半圈操场就觉得小腹会痛了，不能跑了。然后打篮球，我觉得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橡皮做的东西你争我夺的呢？然后就不打，而且因为不喜欢打，所以就更加不能打。像我有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打一场篮球就发高烧五天这样的，就是已经到了从不爱运动到不能运动。我小时候是大肥猪一个，然后到了高中，国中、高中不吃东西饿瘦了，然后就变成很虚弱的人，就这样一直一路走来，所以我的肉整个都是垮的哦，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看什么人适合吃黄芪的话，我就是，就整个人的皮啊肉啊都是松的。我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睡觉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好像在沙漠中要渴死的人，因为我可以在睡觉之中损失掉非常多的水，光是皮肤就可以整个人都干掉这样的，就是皮肤这么样子的没有那种保护作用。所以像我觉得尊荣人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坐人家的车，如果坐在人家前座，那前座我如果坐在前座的话，我这边不是有一个冷气出口嘛，对不对？这冷气就在这边上吹过来，然后我再坐半个钟头，我回家我这条左腿就一直在酸，可以酸好几天，就这样子就那个寒气就进来了。所以当你的皮肤跟你的肉质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风邪容易进到你的身体，对不对？那么风邪进来之后，就会干扰到你身体的一些原来的那个气血的运行。那中国人好像一直有个观念是说，人的血的运行是靠气的运行在引导的，所以当你的气被外面的风邪勾留住的话，你的血也不会很顺，所以就渐渐你的能量，你的血就到不了末梢，到不了表皮。而当你的血跟气的这个运行变得比较缓慢而有阻抗的时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同学有没有看过家里面的水管？当你需要用通热的那一刻来临之前，你会觉得这个水管，就当它开始有一点脏东西在堵的时候，就会越堵越能堵，对不对？然后就很快的就，就好像那东西是个等比级数的，就如果那个水管是很干净的水管，用很久都不太会堵塞，可是开始有积点渣渣就越来越会堵，对不对？所以都是那样子的一种曲线在发生了。所以当你的气血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它就会很快就塞起来。而这个塞起来呢，在我们今天的人的临床来说的话，我昨天问了我们这个西医这边的助教，我就说中风这个东西，你看脸歪掉也好，对不对？或者是半身不遂也好，我们今天都在说爆血管，就是以脑溢血为主嘛，是不是？那么那到底张仲景说的血壁是什么东西？结果你知道助教怎么回答了？助教说，我们如果是西医的话，你来了这个就立刻去照断层嘛，看你脑部哪里有出血嘛，对不对？那如果照断层照脑部发现没有，脑部没有出血的，那就会认为这个人的半身不遂是血栓造成的。那这个血塞的部分就在身体哪个部位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只扫描脑而已，所以身体其他地方哪里有血栓，这个部分是西医的诊查室的领域里面是不管的。所以西医的立场就是说，我不能说血壁一定存在，也不能说它一定不存在，因为我们根本上没有在看这一块，就是我们只照脑。而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当你的脑部照了之后发现说 里头没有爆血管，没有脑溢血的话，那就代表这个人的中风多半是血栓型的，所以要赶快打那种抗凝血的药，所以要非常抢救他的黄金三小时。所以因为超过那三个小时之后呢，他的血的阻塞的那个块就硬起来了，那那个时候就变成抗凝血的药再打下去也不能帮他好起来了，所以要抢在三小时以内。他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西医才会推荐人要常常吃一颗什么阿司匹林，是不是就是让你的血液不容易凝结。那当然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的血会变成因为不容易凝结，所以微血管很容易破裂出血之类的，就动不动会呕塞这样子。但是他的目的是在这样子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是不是爆血管的那一种的话，那黄芪五物汤是很好用的药。而且如果你觉得血栓化不干净，你掺一点生水质粉在里面，那就超过三个小时的淤血中医药还是能化。那个西药在那个血已经结块以后就不太有办法了，但是我们中药的这个什么底汤汤结构什么还是可以继续化那个淤血。所以我们的中风的如果是血栓型的中风的话，我们的黄芪五物汤加生水质粉末这样子喝，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件事情先讲在前面，这个汤的临床是这样用的。而让人觉得蛮惊讶的是，我们的西医助教跟我们大家讲说，现在临床上所谓的中风患者大概只有30%是脑溢血，70%是血栓的。所以70%的所谓中风啊什么半身不遂的患者都已经坐落在张仲景说的这个血壁上面了。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就是我原来会以为可能脑溢血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患者已经有一个群体的漂移，就是说变成落到血壁这边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要中风大概分一下类的话，我们中医治疗中风的话，如果是脑溢血的话，它的脉是伤寒的脉，所以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那些真正治疗脑溢血的方子，比如说像是大小续命汤之类的方子，那些方子的脉象来讲就是麻黄汤的脉。同学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有寒气进入血液里面，这个血液要找出口把寒气逼出来，所以就鼻孔出不来就爆在脑子里面了。于是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讲，要他停止继续渗血，让他脑子把血液吸收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把寒气逼出来。所以是麻黄系的药物发汗，这是中医的经方派的，前几百年都没有人敢用，但是现在证明有效的所谓的续命汤，用麻黄剂发汗来治疗脑溢血。好，这是临床上现在是认为有效的。然后另外有一些神经的这种好像人瘫痪或怎么样，有人会是认为是虚到底。那这个虚到底的话，纯粹的虚症，黄芪五物汤其实也算是虚的一种。然后另外还有人是用地黄剂，比如说以后我们教了肾气丸之后会教到这个刘和坚的这个地黄影子，那就是讲说一个人呢肾虚骨髓虚到极点，这个人也会整个人瘫痪掉。那个算不算中风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那个临床症状也是一个人瘫掉这样子。像这种虚到瘫的话，那我们有一些补药。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脑溢血的理由来说的话，我们说脑溢血的理由，今天脑溢血多半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啊？在冬天发生，对不对？这比较多吧，所以多半是寒气。可是同学，如果你在看过我小时候看那些连续剧的话，你会发现我小时候那个看的连续剧动不动就会看到一个爸爸对他的不孝的儿子然后大叫你这个不孝子，然后就往后面倒下去，那个叫做气到爆血管，对不对？那个跟寒气没有关系，那是肝气伤逆。那肝气伤逆就有肝气伤逆的所谓的正肝洗风法，张喜泉的正肝洗风汤是没有用的啊。正肝洗风汤治疗肝气伤逆的高血压有用，治疗脑溢血没有用。但肝气伤逆之后爆的血管，那个东西可能是另外一种处理方法。而跟肝气上逆有一点有关的就是所谓的痰症的中风， 就是很多医家认为说风邪勾流会造成痰，所以认为中风是有痰在里头。那痰症的中风，如果是肝气上逆的中风的话，脉是会很弦的。然后如果是受寒的爆血管的，那个是脉是浮紧的。如果是痰症的中风的话，那个人脉会是红滑的，就是滑脉是里头有一坨痰在那边。所以以这个基本的脉象来说的话，还是可以把它稍微分一个类。而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占到目前为止的最多的比例的中风，就是目前占到差不多快要七成的中风的所谓血闭，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气血不流畅，乃至于身体某个地方塞住了，这样的一种中风。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分类法，好像同学大家可以理解说，中风并不是只是我们一般啊、日常生活常识觉得的这个，就只有那个爆血管这一个理由而已啊、好像还有很多的来路。我本来啊，在教黄芪五物汤之前，是有去请教人家，就是我想请教人家说，你可不可以把临床上治疗中风的中药方子啊，整个教我一遍，然后让我能够，就是可能我在处理血闭血疗篇的时候，就把金匮要略里面的中风篇一起交给同学算了。